攻读编年记下第36章。当地的人民立了约什雅的儿子约阿哈次在耶路撒冷继父位为王。约阿哈次登基时23岁，在耶路撒冷为王三个月。因为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除了他，且要那地方纳100塔冷通银子、100塔冷通金子的罚款。以后埃及王立了他的兄弟厄里雅金为犹大和耶路撒冷王，给他改名叫约雅金。乃科将他的兄弟约阿哈次带到埃及去了。约雅金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为王凡11年。他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视为恶的事。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攻击他，用铜链将他捆住带往巴比伦。拿布高也将上主殿内一部分器皿带到巴比伦，安置在巴比伦他的神庙里。约雅金其余的事迹以及他所行的丑恶和他遭遇的一切都记载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实录上。他的儿子耶科尼亚继位为王。耶科尼亚继位时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又十天。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次年岁首，拿布高派人来将耶科尼亚和上主殿内的珍器带往巴比伦，立了他的叔父七德克亚为王，管理犹大和耶路撒冷。七德克亚登基时年21岁，在耶路撒冷为王凡11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虽然先知耶利米亚奉上主的命来劝勉他，他仍不在耶利米亚面前自谦自卑。拿布高王虽曾叫他指着天主起誓，他仍背叛了拿布高，更加执拗顽固，总不肯皈依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此外，所有的司祭首长和百姓罪上加罪，仿效了异族所行的一切丑恶之事，侮辱了上主在耶路撒冷住圣的殿宇。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由于爱惜自己的百姓和自己的居所，时常不断派遣使者警戒他们。无奈他们都嘲笑了天主的使者，轻视了他的劝言，讥笑了他的先知，致使上主的怒火发泄在他的百姓身上，直到无法救止。因此上主使加色丁人的君王前来攻打他们，用刀将他们的壮丁在圣殿里杀死，没有怜悯他们的幼男少女以及白发耆老。上主将所有的人都交在敌人手中，加色丁人王又将天主殿内所有的大小器皿、上主殿内的宝物、君王和朝臣的宝物都带往巴比伦，焚毁了上主的殿宇，拆坏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了城中所有的宫殿，毁坏了城内一切珍贵的器皿。凡免于刀下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及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帝国兴起。这样就应验了上主借耶利米亚的口所说的话，直到这地狱不享了他的安息年，在整个荒芜期中或享安息，直到70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被应验上主借耶利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叫他出一道号令，向全国颁发上谕，说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上天的神雅威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筑一座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他的神与他同在。